萨尔玛·海耶克是好莱坞女性权益的积极伸张者。在去年底，她曾经撰写长文发给《纽约时报》，讲述了她本人参与的奥斯卡奖获奖影片《佛里达》的时候，被当时好莱坞的一位电影界大佬不断的性骚扰，引发巨大心理压力的经历。在本届的戛纳电影节上，她更是联合了数十位好莱坞女影星一起，举行了一个历史性的红毯抗议，呼吁电影业更多行业来实现男女同工同酬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我们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感谢您的关注，也请关注外语广播的官方微信以及我们的微博，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以及我们的线下活动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下次节目再见吧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, Fair Works Beijing。 1504年，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。今天，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我叫曹文轩，我在北京大学任教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讲，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。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，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、鲜活的表达出来。文学对于我而言，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欢迎您的参与。 阅读教我一个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. 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 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。